精神分裂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欢迎你唱惊喜，纵你下车先跳，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没有我 该用它，街坊 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看看大街长什么样。亲爱的，咱吃这个吧。 什么哪个啊？ 哎，你不是要吃葱面的吗？鱼丸葱面。 哎，你什么时候听见我说了吗？你想哪男的来了？ 你说什么呢？ 什么哪来的这面啊？ 鱼丸葱面，你不是？ 我怎么了？ 你不爱吃葱面是吧？ 想起来了，这才想起来我说的。 哦，对对对， 这句话是我说的。 行行行，行吧。 行什么吧？赶紧的吧。 鱼丸葱面来了。 他又来一份，服务员。 哎， 我点餐。 给您菜单。 哎，这个快点啊。 哪个？ 这个。 哎，您别这么一划拉，我真没看清楚哪个 盖饭，盖饭 哪个盖饭？ 嘿，你这个你是服务员吗？ 我是服务员。 你看着点，哎、就这盖饭，快点行吗？ 这点小事， 对，您直接说清楚了，鸡蛋西红柿盖饭不完了吗？ 你看不见 的。哎、得了，别因为这点事。 哎，这人你这故意的是 不是？您拿手就划拉，我哪知道？万一给您炒疙瘩盖饭，您要不爱吃、 哎、你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不是，少说两句。 你是服务员，你什么态度啊？ 我这态度挺好、啊，我跟您讲， 你讲什么讲？赶紧上，快点！ 哎呀，雷子，就算了，咱们后面还得看演出呢，别跟他那吵一架哟。刚才就跟那存车打一次，完了什么？ 那存车里也是没有他那样的、哎、较劲。我说回来给钱就让先给。嘿、哎，你这蹲我一身，你看见没有？道歉，道歉，说你呢 啊，对不起， 好好站好了，给谁道歉呢？ 哎呦，完了，演出开始了， 给我在那看着我啊。干嘛瞪我干啥？ 不爱看着你吗？ 呸！你这找茬打架是吧？你不服啊？ 哎呀，行了，走吧。 这不，哎， 走， 别拦着我，你别拦着我，告诉你说， 嘿，正儿八经谁吃亏呀、啊？ 谁吃亏？ 咱们又生气了，什么事儿也没办成。 那不行，讲的就是这理，说道理。你干嘛？你还我不对？哎， 你理他呢？你跟他一般见识干嘛？ 你不治他不老实。 是你早也得把我治了。脾气这么暴躁。跟他怎么一块相处啊？点火就着，数炮仗的。哎，要这么着过日子，我得多费劲呢！我，那这也不知道疼人，天天就知道嚷嚷，嗓门降不下来，说话跟吵架似的，打电话跟要拼命似的。我怎么摊上这么一人呢？幸好没结婚，哈哈哈哈，幸好没结婚，打个电话通知他一声吧，还是这个人不好惹啊。 喂， 黄伟，那个跟你在一段这段时间呢，我觉得呢， 什么？你快点说，我这还有事儿呢，赶紧的。 我觉得我们并不是很合适。 什么是不合适？ 祝你幸福，找到一个温柔。 我知道，这想买什么说，快。 你误会我了，我是说的 实话。我没误会你，每回都这样，想买东西准跟我来这套，是不是？ 我想 我同意还不行吗？ 想了很久了，我们分手吧。 想很久，买什么？哎，喂，哎，挂了。 现在恢复单身了，哎呀，好久都没有去夜店玩了。以前我只要去夜店，他就觉得我不是好姑娘。哎呀， 哟，对不起， 我踩着谁了？ 啊， 您看您皮太好了，我踩着您了，对不起， 是我的脚硌住您的脚，影响您的脚落地了。 哦哦，哪里呀？ 对不起，对不起， 您 也是到这儿来玩吗？ 嗯， 我也是。您是经常来吗？ 不经常。 哦，我是经常。 你经常来玩？ 不来这儿。 哦，老来这儿也不好。 对， 老来这儿对身体不好。 对，吵。 而且又是烟又是酒又晚睡，对皮肤对精神状态。 那这么说你还挺会养生的。 一定的年纪了，该过过日子了。 你有22？ 29。 啊，太不像了。 这就是我爱来夜店的原因啊。 哦，可以加微信吗？扫一下。 扫。你那个你属什么？ 我1982年出生。 哦，你属1982年的。 拉菲。 我是1982年出生，我是属狗的。 真的呀？ 您说话真幽默。 那我们一起去买玉米吃吧。 行。哎，没想到你是这么喜欢玉米。 好吵啊，我听不见。今天我给你烫老玉米，要不然到我们家来吃来吧。今天是 CBA 比赛，咱们一块看。 啃老玉米看比赛有点意思。哎呀，来我这情感 慢感。比赛都已经快开始了。 得了。嗯， 有人来了，等会儿。谁呀？ 你妈来了。 我 不会吧。 谁啊？ 海文， 是他。我们不是已经分手了吗？ 什么又分手了？我那天电话里没听清楚，你这是说那么句就完了？你出来，我以为你这两天跟我闹别扭，嘿，来真的了，快出来！ 谁呀、啊？这是？ 谁说话呢？ 啊，没有吗？ 没有吗？ 没有啊， 没有啊。 谁呀、 啊？ 这是？ 那男的，我又听见了。好啊， 我爸那是， 我才不信你爸有这么嫩的声啊。啊， 哎， 你以为我听不出来？ 谁呀、 啊、 这是？ 我听见了，我呀，你出来。 我前男友 啊。 我告诉你说这不行。哎哎， 我去哪儿？ 我不能丢这人。 我去哪儿躲躲？ 快开门。 你别 叫警察吧， 床底下呀。 我 就 别躲，我跟你没完。嘿， 我打开门 拼了。 我稳住他，你等着。 你别让 他 进来， 进 来他要掐我怎么办？ 不开门我可踹了啊！ 别去， 干嘛？ 刚才谁打嗝来着？ 这重要吗？ 啊、重要。 这是我的家， 你家 你有什么事情？ 不是，我跟你说， 咱们分手了已经。 你说分，我还没同意呢。什么？ 方便分手就叫分手，一人不爱了，两个人就不叫相爱，这点道理你都不知道吗？ 别来这套。那么容易就分了， 你别往里闯，你这是我们家，我哎， 是不是高头那男的出来？ 谁？我不知道谁。 你不知道谁？今儿我让你知道，嘿， 啊、 让 我 逮着 玉米。 你一人吃了这么些玉米吗？ 我爱吃怎么着？ 见异思迁，这是 你 是变了心，我你变了心了，我还不能管啊？ 我嫁你了吗？ 什么微信呐、啊？ 我嫁给你了吗？ 你嫁我了。这是没嫁，你要嫁了我就坏了。 没嫁你管不着我， 我的帽子就戴上了。 把我玉米放呀，那我最爱吃那个老的那种。 我还告诉你说，出来， 放 出来！我刚才说你现在出来， 不放， 我给你留一条生路。你要让我找着你，啪！我拿玉米我塞上你。哎，什么事？哎，门后的，嘿，我跟你没完。 哎， 这还堵不上你嘴。 要不先凑我先吃点。 你还真咬啊！别咽了。 这件事是个实事儿，太可怕了。幸好不是让我小花摊上。前男友上门闹事，现男友被吓哭，躲门后求救，女子怒提分手。说实话，像我都看不惯这种事情了。 那你跟那男的怎么着了？ 这事儿发生在福州。 前男友黄某喝醉了，砸了前女友小林的家，正好呢现男友杨某也在屋里，便扬言要杀了杨某，而小林直接打开房门说有胆你就试试，这样啊这个现男友杨某就吓傻了，顿时瘫在地上大哭，并且报警求救。当民警赶到时，杨某就是现男友啊已经躲到了民警的身后，看到杨某的怂样，小林怒提分手。 小花，这事搁你你怎么办？ 我那我当然是分手了，我这样的女侠客女英雄你还不明白吗？ 把那男的打一顿。 哎呀，我倒是认为啊这个示弱是一种智慧，如果为这姑娘出头那不就上当了吗？估计这姑娘怕前男友纠缠，故意啊激怒他，把这个现男友打伤了，前男友呢就被判刑了，这样呢那哥们儿就彻底的就能够成为这女朋友的男朋友，把她前面那男朋友就给甩掉了。其实这招挺毒的，这女的这心思也是够深的，要这样的话其实就不用让这女的了。 哦，你看小猪这是在门后躲过。 哎呦妈呀，那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哎呦呦呦，接着怎么了？ 还怎么了？ 哎呀，你让人家杰森说嘛， 到了该搞对象的时候。 搞啊？你怎么搞的？ 想搞啊？ 那就给他一搞啊。 没有合适的呀，你说多难吧。 您这个人， 这人要是长得好也没办法 啊。 你怎么了？ 你听没听那天我在广播里听的娱乐七十二变就说来着。 什么节目？ 娱乐七十二变。 那节目是瞎编的故事吧？ 那个女主人说了，我们说这个您别看有点夸张，那还真是个实事儿。 哦，是个实事儿啊。 那个 主持人好像什么事儿都这么说吧。 对， 这句话好像是万能 演绎。 杰森，我问问你，是不是有情况的？ 有什么情况？ 有你瞧上的吗？ 我跟你说啊，最近办公室恋情闹得很疯的，知道吗？ 哦，我就瞧不上办公室恋情。 是不是有人瞧上你了？ 怎么就瞧不上？那 Coco 和汤姆森现在谈得好着呢。 哦，没我事儿， 还出生入死，不是出双入对， 出生入死， 哪是梦想了， 生死恋呢？ 不是，我开始以为啊，咱们那个老板肯定不同意，他俩得是每天躲躲藏藏，出生入死那劲儿。后来发现老板挺支持， 老板支持吗？ 特别支持， 赵全信能支持办公室搞对象， 绝对支持了，而且那个汤姆森的这个销售量还上涨。Coco 嘴多甜呀、啊！ 对，一个捧哏，一个逗哏。 这汤姆森他懂业务啊，俩人这么一搭， 对， 这俩人不是俩部门的吗？ 哎呦，人家谈恋爱呢，你要明白。 对，谈恋爱跟俩部门他没关系。 一个搞业务，一个搞公关，俩人强强联合，是不是？那个脾气条件，这个一敬酒， 你这就别看着眼红了。 对呀、啊， 我有什么可眼红的呀？ 他拉的都下来了， 就得Coco。Coco 我倒是没看上，嘿， 谁没看谁吧， 我没看上 Coco， 真的 不可能， 这有什么不可能， 我看见过你给 Coco 冲Coco， 那同事间帮忙那算什么呀， 那你为什么给人家冲奶的时候脸全看着那脸呢？ 因为 你还送人家书，你一人给一本，要不 我就一本，我哪能一人给， 当着我们那么多人只给 Coco 什么意思？ 哎呦， 哎，你们怎么知道这么清楚？我都没理会， 你根本就 不就一本书吗？ 碰壁是表面没生气，心里恨的那都因为他喜欢 Coco 知道吗？ 那跟我送那本书有什么关系？ 那就是他想把你给沏成奶喝了，你知道吗？ 太狠了，把我沏成奶喝了。 而且我跟你说啊，就因为人家业绩上来了，现在经理奖励他们一辆车。 什么？ 一个越野车送给他们当 他开那个不是自己买的。 哎，你没看咱们公司那网上说的吗？公司鼓励办公室恋情， 公司报告栏你都不看了？现在 哦，真没看。 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对， 有谁？汤姆森向 Coco 发起了追求攻势，半年后抱得美人归，走进婚姻殿堂。 他俩办事都没请我。 由于每年业绩突出，最高一年帮助公司取得2000多万的销售额，所以为表示祝贺，看见没有？全信老板送上大礼吉普车一辆。 行嘞，行了，有这政策就好办了。 哎呦， 咱们公司还有谁是单身的？ 干嘛？你要种树？ 你我种树干嘛？ 萝卜网袖子， 你给我列个表，这就都是我的了。 好嘞，你看看， 哎，那个， 给咱们公司搞卫生的赵阿姨现在单身， 那叫离异吧？

光影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开不成，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乐 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笑笑七十 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 对应 着 街坊， 七十二变。 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来接酒吧里。哟，丹丹，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个时候来找你们吗？ 谁呀？问你了？谁问你了？啊？ 我要 想我们了，对不对？ 如果不告诉你们的话，你们会错过一件重要的事情。 绝不，不着急。 知道几点了吗？ 就是。 话剧现场开始啦！ 也就你这是忠实的观众。 哎， 你是爱看那个柳包瑞啊，还是爱看那个 侯宝林 啊？ 我都爱看。社会是复杂的，别老以为自己到外面还跟花朵似的。 你要是还这么编的话，那节目就播过去了。 看看看，法治现场。 行。 没声啊，这节目今天。 今天我们现场呢，就是从这个静默开始的。沉默的时候，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一个人沉默不代表他内心不挣扎，他的头脑中没有声音，他的、 哎、这节目我觉得马上就没有收视率了。 那么今天我们的法治现场 回来了， 就要从这位女子的内心世界说起了，请看现场。这个哼， 什么事儿啊？ 这个 画面里这个女子看来是生气的样子 啊，使劲的，这个，那个。 那么，就用过一次他的手机，就遭到如此剧烈的训斥。 剧烈的都是指晃动。 这个词，我不能说怀恨在心，但是我伺机报复。 还是怀恨在心，而且耿耿于怀。 这样吧，你看我呢，在微信里发现，那个以前的雇主在朋友圈发了很多张他们家全家都出国旅游的照片，哈哈，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哎，别人疯了。 那么全家都出去玩了，也就是说他们家中没人。这时一个险恶的想法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 干嘛写小说呢？这是写忏悔录呢，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 对，这不能叫做险恶，如果是我自己做的话，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诡异聪明的想法，在我心中逐渐的成熟了。请看接下来我是怎么做的。 哎，今儿这个节目是不是改版了？ 怎么了？ 现场雇演员在演现场。 大家看，监控里面这个戴上口罩的人就是我。 还是演的，自我分析的。 我还驼背装成了一个老妪。 老妪 就是老年女性。 这谁这么说话呀？顶多老玉米。 我想，可能跟我一样这么大的保姆都会念成老区。一个女一个区，实际上念玉，哈哈， 还不错，没念成老狗。 幸亏啊， 我是在钱主任那儿啊学到了一点播音方面的常识。 哎呦，钱主任肯定是播音的。 那个主持人他们家，哼，就因为我用他的手机，他就训斥我，字正腔圆的说，你这样做是不应该的。 哎呦，这主持人有病， 还告诉我说这个字儿他念错了，扣了50，哼，扣50万都该。 这得念多少错字？ 而且这得多大仇啊！念些错字能结下血海深仇，扣50万。 好，那么这个黑影就是我，我已经溜入了他们家。现在你们看，我拿了他的爱马仕，拿了他的香奈儿。 哎呦，这主持人在哪台工作的？ 拿了5个品牌包，7件铂金首饰，共计总价格是10万余元。现在我已经背着他们一样一样的啊，看着没有，放在大的一个布兜子里。我已经现在扛着他们出来了。哎，这个时候我遇到一个人，你们猜他是谁呢？ 打扫卫生的。 请接着看下面的情景再现。 站住！ 哦， 队长，据我们侦查，您喊站住确实对他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他站住了一下又跑了。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采取行动？ 抓呀！ 好，哎， 现在我已经被他们抓住了。大家看这个监控录像，这就是我， 这就是他，我们已经把他抓住了。 这还用你介绍？是你抓的吗？ 我被他们抓住了。 是你抓的吗？ 不是，他们把他抓住了。 你把他叫进来呀、 啊！哎， 这就是我，我走进去了。 没说叫你，我是说抓他那个他。 您说的是他？ 对，不是他，是他。 这时我被带进去了，我交代。 我还没问你呢，你就交代了？坐下，老实交代说呀，这该你交代了。 大家看到我交代了吧？那么这就是我今天被俘的现场。好，刚才您收看的就是我们的法治现场 啊，回到上一次空间了。 这个事情很简单，只不过呢，就是李某曾经在黄某他们家当保姆的时候，拿女主人的手机打了一次电话，遭到女主人的训斥，于是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保姆李某在微信里发现黄某全家都在外面旅行，于是趁家中无人入室偷窃。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啊在朋友圈晒照的时候，你可一定要确认里面没有您的家庭个人隐私安全信息。以下我们将通过这样一个小片对大家进行有效的提醒，增强保护意识。哎，今天家中无事，可以发发朋友圈。哎，很可惜啊，今天我跟男朋友终于说再见了。他说以后我们不会再联系了，我把他的电话也删掉了。在东方大厦 B 门302这间房子里，我感到今天格外的空虚，可能是因为没有了他，也可能是因为我还不适应没有他。 总而言之，就因为没有他。 今天天气非常好，竟然有些温热啊！ 温热。 哎，晚上不打算关窗户了。 林小柱，我觉得这节目以后别看了，该散文题了。 你看看，还是能够找到笑点的。 哦，这才发现，其实啊，我们楼上的平台离我们家的窗户这么近。 这节目都改第一人称跟视角了。 这个平台好大呀。其实啊，从旁边那个楼梯竟然能上来呢。一个人的日子并不好过，我打开冰箱什么都没有了，幸好我的 18K 项链、24K 的金戒指，还有一个 VVS 一克拉的钻石戒指还陪伴在我的身边，让我感到些许的安慰。 就剩这三样了， 给大家晒一下哦。 再说这东西怎么能打开冰箱才想出来？ 今天的心情不好，而一切都显得那么不顺。进小区的时候想把快件领回来，可居然保安都不在了，又忘了带门禁卡，不过好在门禁坏了。 这不是好事吗？ 电梯又不好使，还好我住在3楼，刚要开门，邻居又拎着大箱子说他要出差。我问他说去哪里，他说去海南。哇，真是让人羡慕啊，去海南。 几天回不来吧， 只能在家洗个澡了，全当我跟大海有个亲密的接触吧。呜噜噜，哎，真讨厌，手机又欠费了，那个该死的男人，就算分手了也不能当月的手机费不给我交啊。哎，现在只能发个朋友圈跟大家唠唠嗑了啊。我自拍几张美照，希望与大家共赏。你说我一个外地在北京的姑娘该有多不容易啊，住在五环以外，举目无亲，这附近就这么一个小区，连遛狗的人都很少。我们这个楼栋里我长得最美，要不是之前谈的那个男朋友有一点钱，这些钻石和 24K 18K 的链子我都没有呢。现在我把它放在枕边的小盒子里，希望我的美梦中都是这些美妙的东西，哈哈。 姑娘，我们就是凭着你这条微信把这些窃贼们给抓到手的。 队长，第一波带进来了什么 啊？待会儿的一个一个，各个突击啊！我告诉你，哎，让犯人们小点声。姑娘啊， 这微信呢，你不能什么都说呀。 哎，别挤了。 你们几个人怎么回事？哎，把这几波犯人分波啊！这御神这都分开了啊！姑娘，不是我说你，你看你这一条微信里边，你的出生日期。你当前的位置， 进来， 你的家庭住址， 来一波， 你的，我这跟他说话呢。 哎呦，这一波， 往那边放，往那边放。 这波性质不一样，这波不是抢劫的，这波是这个啊， 都是嫌犯啊，统一安排好了。姑娘，我说说你，你这一条微信里边，短短的这几十个字啊，你的出生日期、当前位置、家庭住址、婚姻状况、度假的计划、尴尬的事、工作相关的所有的内容。都在里面出现了， 这连智商都体现了。 你这个年轻人呐，记住了吗？以后不许玩微信了。 你是不是在嫉妒我？ 先审他。啊，对了，还得提醒您一下啊，这个侯宝林告诉我，像您的护照啊、身份证啊、所有有个人信息的什么结婚证啊、户口本啊、这家门钥匙、车牌号码、电话号码、身高体重、腰肥裤长，都别晒， 因为强烈的日光对这些东西伤害确实较大。 您听懂了吧？回去晒时间长了掉色。我是刘宝瑞。他是侯宝林，感谢您的收看，明儿见。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快来大街酒吧里。哎，小柱，你有没有一种憧憬，就是想当奶爸？ 他得先具备这功能，然后再憧憬。 哎，不，大雷，奶爸和奶妈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 啊，有区别吗？ 奶爸就是年轻的， 那个奶妈就上岁，明白？ 不是，奶爸就是你年轻当爸爸没什么经验，但是带了一个还吃奶的孩子。 哦，其实我觉着这孩子要是头一回带的话，都不会有太多的经验。 嗯， 就甭管你多大岁数，你都能算是奶爸。 奶爸。哪个伴儿啊？ 你小的时候你爸就是奶爸。 哦，那这跟奶妈正好反，奶妈都是雇人的才叫奶妈呢，是吧？ 对，这奶爸都是自己直系的。 哦， 那会儿呢你就是奶孩儿。 我是奶孩儿啊。 你爸是奶爸，你还有一个奶奶。 我确实有一奶奶，这倒是不是瞎话。我还有一爷爷呢。 但是你不能叫人家 奶爷。 这个奶奶奶是我奶奶啊， 我都不认得了。 我只是想说，有的年轻男子很早就挺想当爸爸的，但是有的到四五十岁了，都中年男子了， 一直没当上， 未必想当爸爸。 对， 未必，我以为未必当上爸爸。 啊，未必当上爸爸。 到底想说哪个？ 就是未必他愿意当爸爸。 对， 小柱，你这可得留神了。我说你从小有这个心愿，你看玩过家家那会儿才四五岁就当爸爸，就有这个憧憬， 就抱着那娃娃叫爸爸。叫爸爸。 对对对，以至于今天那娃娃都没扔。 他倒是没张嘴，但我们周边小孩都张嘴了。 对，骂他。 哎， 你傻呀。 哎， 他睡着叫他醒了是吧？ 不是， 答应啊，直答应。 哎呦，这脑子哟， 要是你一个便宜占不上呢。 哎，你给我当奶伴我都不要。 然后呢，这个到今天这快三十了也没当上。 但小猪想不想啊？ 你想吗？ 想啊。 你看到底还是成熟一些了， 是不是？ 想就是成熟了， 你愿意负点责任了，有父爱了，这是成熟的体现。 这也不见得成熟体现，这叫一时的冲动。 不，我跟你说，这人呐， 哎，不，刚才憧憬了，没事，我冲动了。 人的变化很大的，你头两天 还健健康康的呢。 对， 哎，他说的也是一种嘛。还有一种就是头两天你心思还没动呢，并不是说特别想结婚。哎，也不是怎么回事， 没办法， 看见什么了？ 结婚了。 突然间非常想结婚，非常想当爸爸。 光有这想法也白搭，他得先完成前面的几个步骤。 对，你得付出行动。真说有了孩子，那确实得有一份责任感。你得接孩子、送孩子、给孩子换尿垫子， 还得奶爸呢。 那最后送到幼儿园省心多了吧？就， 哎呦， 送幼儿园也不省心的。去幼儿园你得送吧？ 嗯， 放学你得接呀、啊。 这是简单的，老师叫他吧，你来一趟，来一趟。 干嘛呀？ 他们孩子哪那么老实啊？ 哦， 你像他老来得子。 哦，你都看出了小柱的这个未来了。 他现在肯定是没戏了。 哦，那想象一下啊，小柱 六十多了，小柱拄着棍上幼儿园，没让当爷爷的来，我